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十一章，冥界来时。 老板，来间房。 一个焦急的声音忽然响起。宾馆前台内，那名玩着手机的大爷恋恋不舍地将视线从屏幕上的美女图上移开，看向站在前台外那名一身狼狈的青年男子。只见眼前这名男子衣服上满是尘土，身上挎了个破破烂烂的小背包，头发也是乱七八糟的。虽然那张脸长得倒是不赖，但那副邋遢的样子和工地里上班回来的农民工没啥区别。只扫了一眼，那宾馆前台大爷便果断将目光移回手机屏，公事般的报了一句话： 200一碗，押金500，出示身份证登记。 身份证不小心掉了。 江瑶尴尬地挠了挠头，小心地说道： 啥？没身份证不能住啊？ 大爷头也没有抬地说道： 哎，老板您行行好，要是不能住我只能露宿街头了，这要不我多交点钱您看成不？ 江瑶摆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继续游说道： 算了算了，押金800，房租300一晚，不接受就滚蛋。 那位大爷似乎被江瑶说得有些烦了，终于松了口气。 太好了，谢谢老板。 江瑶欣然接受，在付了钱后便拖着一身伤一瘸一拐地上了楼，开了间房躲了进去。秋水集团那晚的事儿闹得沸沸扬扬，虽然最后暂时以塌方意外事故被媒体爆了出来，但江瑶心里清楚那并非真相。而当初那神秘少女虽然暂时放过了他，但并不代表着今后不会上门找麻烦。保险起见，江瑶还是决定先不回家，找个地方避避风头再说。而在缺少证件的情况下，这种偏僻的私人小宾馆再合适不过了。 话说回来，这个刻印…… 江瑶对着镜子扒开衣领，看着锁骨上那枚诡异的印记，不由回想起当初那少女表现出的那不合理的惊恐，心中难免疑云密布。这个刻印是当初别墅事件后留下来，但是是谁在她身上刻了这东西，她可是半点头绪都没有。只是这东西光看着就让人心神不宁，更何况还时不时痛上一痛。可以说江瑶对这东西完全没好感，但虽说没好感，但好歹也帮他躲过了追杀。于是江瑶决定暂不管他，他现在身上挨的那堆伤可比刻印严重的多。江瑶小心地将身上一些伤口简单处理了一下，然后拄着房内的拖把临时当拐杖，打算去药房补充一下药品。而就在这时，他似乎听到一句悠远而模糊的声音，不知从何处飘荡而来： 找到了。 就在这声音传入耳畔的那一刻，江瑶的心跳突然一滞，扑通，毫无征兆的江瑶一下子瘫倒在了地上，而他锁骨上那枚黑色刻印的光芒也逐渐亮起，随之而来的是那股如烈火灼烧般的刺痛。恍惚间，他似乎听到了一串悠远清冽的锁链声由远及近，缓缓靠近自己。哗啦哗啦，耳边的锁链声越来越清晰，可声音传来的方向却不是大门，而是自己身后那股厚厚的墙壁， 仿佛有什么人正穿越而来，向着自己步步逼近。而伴随那声音不断逼近，江瑶忽然发现自己竟然动不了了。 果然是他。 低沉浑厚的男声从身后突然响起，江瑶试图回过头，却只是徒劳无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旁的地板上悠悠映出了两道人影。 哼，躲躲藏藏了十年，终究还是被我们逮到了。 另一个清冽的男声适时响起，不屑中带着冷酷。 谁？ 江瑶听出了来者不善，然而没等他来得及说什么，耳边却突然锁链声大锁，只见一条如黑蛇般狰狞的铁链忽然从他锁骨上的刻印中穿透而出，刹那间一股灵魂被撕裂般的痛楚从身体中猛然炸开。江瑶颤抖着，脸色煞白，他咬着牙慢慢抬起头，映入眼帘的是一黑一白两道不速之客的身影。只见这两人中的白衣者银发高帽，赤瞳如血，高瘦的身躯上披挂着一袭写满了铭文的精致白色斗篷，脖颈间那血色的斗篷系带就这么长长的拖在胸前，乍一看仿佛吊死鬼的舌头，让人格外心惊。而那黑衣者则是黑发银瞳，气宇轩昂，衣着打扮与那白衣者类似，只是斗篷高帽变为了漆黑，金色的铭文在斗篷上若隐若现，与其手中那闪耀着妖异光芒的黑色锁链相映成辉，而锁链的另一端则正牢牢地穿着江瑶的锁骨。 你们是？ 江瑶看着面前的来访者，忽然意识到什么。 吾乃谢必安。 低沉浑厚的男声再次响起，只见那白衣来者悠悠地开了口，脸上沉静似水。 吾名范无咎，吾二人乃是幽冥界的鬼使。 黑衣来者勾起嘴角，言语中寒冷如霜。 此次奉阎王大人之命，特来捉拿擅自篡改生死簿的罪者，也就是汝江氏。 黑白无常。 江瑶瞬间反应了过来，一直以来以为只在神话传说中的鬼差黑白无常，此刻就站在自己面前，而且竟然还号称自己是罪人，这是什么情况？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什么生死簿？ 江瑶下意识地想要爬起身，却被穿在锁骨上的锁链牢牢拽住，动弹不得。 哼，若非汝用邪法篡改生死簿，汝的阳寿在十年前便已耗尽，这枚死亡刻印便是你逆天改命的证明。 黑无常冷笑一声，指着江瑶锁骨上的黑色刻印说道。 我改命？十年前？ 江瑶错愕不已，然而他的记忆最深处却忽然蹦出一些零碎的画面。十年前这个特定的时间点让江瑶一瞬间联系到了他不愿想起的某场事情。 十年前？难道和那场变故有关？ 你们的意思是，按照你们所谓的生死簿原本记载，我本该在10年前就已经死了。 江瑶咬着牙，看着面前的两人质问道： 哼，没错，世间万物的命数早就已被生死簿所既定，所谓天命，而你10年前的死便是你的天命。 黑无常冷漠地说道： 虽然不知道当年你用了什么方法篡改了生死簿，这些年又用了什么方法掩藏命格，躲开幽冥界的追踪，当了10年的活死人，不过如今死亡刻印已重新显现，你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天命，你的生死不是由别人评判的，今后的路怎么走由你自己决定。 坚毅而平和的声音在脑海中不断回响，江瑶的眼前依稀浮现出那张严肃却又让人安心的脸庞。自从10年前那一天起，那个人的训诫变成了支撑他信仰的道标，一刻都不曾忘却。 师父，天命，天命啊！既然我能活到现在，看来你们所谓的天命也并非不能打破呀。 江瑶冷笑着，忍着浑身的剧痛，一把抓住穿在锁骨上的锁链，隐隐约约的暗紫色光芒在江瑶的手腕上隐隐闪现，而那条原本纹丝不动的铁链也在江瑶的扯动下竟然出现了些许的松动。 我的命由不得别人来决定。你 黑无常大惊，扬手试图再次收紧锁链，却发现江瑶的手紧抓着锁链不放，眼睛也开始透出丝丝不祥的红光。砰的一声，刹那间一道红色光剑突然飞向江瑶，炸裂的响声中，江瑶紧紧抓着锁链的手顿时被弹开，转眼间锁链便缠绕住江瑶的身体，江瑶只觉身体一轻，紧接着他便眼睁睁地亲眼看着自己的身体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匍匐在自己的下方，而此时自己的视角却诡异地飘起，越升越高，最后事先定格在面前手持令牌面露寒色的白无常身上。 哼，垂死挣扎，带走。 白无常冷眼看着半空中的江瑶，将手上红光剑影的金色令牌收起，随即向黑无常点头示意一下，准备拽着江瑶离去。而就在此时，白无常的脚步却忽然停住了，平静的脸上似乎起了些许的涟漪，只见他眉头一皱，冰冷的视线径直刺向不远处的某个角落。只见前方角落的阴影中缓缓走出了一个人影。 哎呀呀，这届黑白无常还真是嚣张啊，这人明明阳寿还在，竟然也来勾活。你们幽冥界自古以来的规矩都不顾了。 戏虐随性的语气与黑白无常冰冷相距甚远，只是这种声音，这个语气在江瑶听来却十分耳熟。江瑶看着那道越走越近的人影，双眼不由得慢慢瞪大。 是你。 火红的头发，英俊的脸庞，高大修长的身姿，此时大摇大摆地向众人走来，赫然便是那晚上在西区别墅所遇到的那名神秘黑衣男子。 哼，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这个不祥的家伙。 在看清来者后，黑无常满是戒备的姿态却是稍稍松了下来，一脸不屑的轻哼一声， 看不出来啊，连你也学会管闲事了。 哼哼，怎么能说我是管闲事呢？我是怕你们犯错误受罚呀，所以拘走生魂，可不是小罪啊。 红发男子笑了笑，没有理会江瑶那震惊的眼神，而是继续看着黑白无常说道， 这是阎王大人的命令，擅改生死簿的任何人都必须接受惩罚。 这次开口的是白无常，看起来他对红发男子并不陌生。 生死簿乃幽冥界掌管万物生死的圣物，一直处理于幽冥界禁区，区区一个人类又有什么能耐篡改生死簿？这一点我想你们应该很清楚才对。 红发男子顿了顿，赤红的瞳孔直视着白无常，显然话中有话。 所以捉拿无辜者可不是地府的风格，还是说你们抓他另有所图啊？ 白无常冷淡地看着红发男子，末了再次悠悠开口，语气也顿时严肃了几分， 我没有义务和你解释，人我一定要带走，如若阻拦，即便是你，我不会心慈手软。 话音刚落，只见白无常右手轻轻一挥，那道写满皱纹的金色令牌再次出现他的手中，令牌上红光涌动，阵阵法力波动令江瑶不由阵阵不安，而这种不安又不仅仅来源于那枚令牌，他感觉似乎某种更深层次的危机正逐渐逼近，正如那晚上在别墅中所遇到的那般。 如果你们非要带人，那我也没办法，不过前提是你们真的带对了人。 面对进入状态的黑白无常，红发男子却似乎不介意，而是微笑着指了指江瑶脚下匍匐在地上的人影。江瑶低下头，却看见那地上原本已无意识只剩躯壳的自己忽然睁开了眼睛。